据南州县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四月号惨祸特别调查委员会6月27号发表第一部真相查明报告，说当时四月号装载了410吨钢筋，其中278吨是用于济州海军基地建设的钢筋。报告还查明该船在出航当时所装载的货物量为2215吨，这是超重了1200吨以上。